深，相信会到永恒。我付出了真情，却留下了恨，只怪自己太天真。当初你说会爱我一生，让我痴心的信以为真。如今是谁又爱上了别人，背叛了做爱的灵魂。我爱错了你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太痴心，把付出的爱燃烧成灰烬，却忍不住的伤心。我爱错了你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太幼稚，这失去的爱已没有结局，只怪我对你太用心。爱错了你，心还在疼，却依然痴痴的追问。当初是谁说爱我一生，让我痴心的信以为真。如今是谁又爱上了别人，背叛了错爱的灵魂。我爱错了你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太痴心，把付出的爱燃烧成灰烬，却忍不住的伤心。我爱错了你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太幼稚，这失去的爱已没有结局，只怪我对你太用心。爱错了你，不要对我说你还烧成灰烬，却忍不住的伤心。